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欢迎大家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和中午的12:30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小站教育北京分公司的总经理吴炳辉老师一起来分享了关于初中、高中出去读书的一些相关的建议和规划。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解读关于在本科或者是在转学以及读研究生这些相应的阶段怎么样去来规划自己的这个留学的一些准备和时间。再次欢迎吴老师。 留学时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再次走进留学时间，跟大家一起聊聊关于留学的那点事儿。 好，谢谢。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先跟大家是不是来说一下这个关于本科阶段。那本科阶段可能对于留学的同学来说呢，可能也是比较普遍的一个出去的时间哈，很多的。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哈，是来自这个中国学生低龄留学白皮书这样的一个数据，2017年的数据显示呢，说本科意向留学的这个留学生的家长产生让孩子去留学的想法的时间点呢，有 43% 的家长，也就是将近一半啊，会在孩子高中阶段诶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啊，我在他读大学的时候让他出去读书。还有 24% 的家长呢是在孩子初中阶段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孩子出去读书的时候呢是在这个本科。还是请吴老师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在这个本科出去留学的话，到底在什么样的阶段动手或者说规划会比较合适。 OK， 像很多学生要去本科读本，假如说还是以美国为例，要去美国读本科，那就还是跟中学一样，我的目标是什么？大家看中的就是那一本杂志嘛，所谓的这个排名，可能1到30名，前30，可能你不要说我一上来定前10名，给孩子压力太大，前30是一个档位。可能前50是一个档位，然后后面是一个档位，50到100甚至100名以后的学校。那所以这个为什么要选这个呢？就是说你的考试是不一样的，会越好的学校需要你的考试的成绩会越多。首先第一点，如果你没有去国外英语系的国家读高中3年到3年以上，你都要提供托福或者雅思。那如果托福雅思都可以，那去美国当然我们建议的是考托福，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你想申前面特别好的学校，一般要考 SAT1 和 SAT2、或者是 ACT 和 SAT2、这些呢都是一个刚需的成绩。所以呢你要是准备三个成绩，我说对，就是三个成绩，有 SAT1 SAT2 还有我们的托福。那如果你说我到高二的时候我想准备三个成绩，其实是来不及的， 很紧张。 对，很多的学生呢，其实就是刚才咱们昨天说的，是我们如果要是上中学，我们就得从初一开始，对吧？但是其实呢，如果我要上美国顶尖的名校，哪怕前30或前20的学校，可能我从初3就开始准备了。就你可能从高一的时候就已经是美国的10年级了。那高二就是咱们高三一开学的时候就要申请了。而且美国呢，本科新生竞争是最难的。那如果你说本科新生每一年都中国有录哈佛的吗？其实很难。那所以相对来说，本科新生最近几年，近6、7年，他的这个成绩要求都更高了。我记得以前有学生，可能6、7年以前，可能他的 SAT 还是2400的时候，他考个1900多，然后呢，托福考个91、92分，差不多前50。有的学校就可以录了，现在是不可能的， 过百的很。 对，现在托福100几都是低分，学生很多都110多分，然后 SAT 又是改新的1600满分了。我的学生在美国读书的 SAT 考到1500还要再学，他考到1500还要再，他成绩很好。然后，所以针对 还有说针对在国外学习的学生，他的语言他还是要学，因为美国是不讲这些课程的，就不像咱们这种培训班的这种，所以呢他可能还要回国学。那对于国外的学生，他可能会选择线上的这种语培，因为他没办法一线下的。那对于国内的学生，他不管是什么样的话，他得考出来成绩。一般成绩是这样来定的，如果我要申请本科的学校，那一般来说我们在高三一开学九月份，那他第一轮申请一般是在十月，材料都准备好了，十月份就开始了。因为美国呢有什么 EA、ED 早申请啊，或者是 RD 等等一系列的，所以一般来说，如果要去好的学校，肯定都会选择选一所 ED， 因为 ED 是美国只许选一所，而且申请是必须要去的。这就是对吧？这个这是一般来说，你要在很早的时间选到这个某一个学校的 ED 好的学校，那你的成绩都达到，材料都准备完，你再一开通网申申请的话，它的成功率会更高一些。不然的话，你选择 RD 正常的话，一般名校是录不了的。那又何况又说到系统，不管是考门系统或者加州大学系统，因为这些系统也都不一样。然后包括有的学校有ED 还有 EA 就是说选了早那个早申请，但是呢他可以不去。所以相对来说，根据这些美国本科申请的这种特殊的截止日期，所以我们的学生如果要去好的学校，尽量是在高三一开学九月份十月份成绩已经都出来了，文书已经都做好了，推荐信都整，就是所有的材料都写完了。那他的每一个 comment 系统可能网申已经填好，只是在复查阶段了，我每一个活动项或者怎么样。如果你要去好的学校，这是最晚的时间点，就是拿到成绩和最后材料都整结完的这个时间点。希望的是呢，就是说他开通网申，咱们材料就做完了。 所以说也有家长是说，那如果我要是出国的话，自己心里没底，或者是说我只是听您大概讲一下，我还是不太清楚的话，是不是我要去找一个这个留学专家去咨询，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可能很多时候您找一个值得信赖的一个专家去给您一个建议，可能 会更好一些， 比家长自己去迷茫的去判断可能要更好。 但是现在就像说，如果说咱们在聊的同时，朱莉老师说，哎，咱们是留学时间嘛，你们有没有老师推荐？然后呢，可能说，哎，吴老师，你帮我咨询。但我认为这种咨询，我帮你去分析一下你的问题，说的比较客观，但是也比较直接。有的家长是接受不了的，因为他们孩子明明就是申请不了前三十的学校，是百分之百不可能的。那你没有必要去骗他，因为你可能这个成绩就是考不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就告诉他，那我们退一步，其实前50或前60还有很好的学校，我们可以曲线报国，刚才咱们说到的，我们可以再转学过去嘛，对吧？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的目的呢不是一次就可以达到的。尤其本科新生前30的几率不是真的很大，不是很容易的， 还是要看孩子的具体情况。 对，还有一些很大的问题，就家长喜欢问一些出国很久的一些朋友，其实他们不太懂的。 哦， 因为他出国， 这倒是可能自己亲戚朋友里边有，但是十年八年以前的了。 就他或者是他在国外定居，国外的人呢，他只认家身边的这个。我相信可能美国人不去，我们可能专门搞这个研究的，了解美国的学校是怎么样，他只家身边就不错了。我其实可以家长做一个横向和纵向的对比，自己在家做个 Excel 表，很简单。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自己家长要多付出点努力。 你要负责，不要是只是把钱拽给某个机构，就像您说的，合适的， 合适的 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刚才这个时间上，还是您跟大家强调的是说，如果是从初三，或者是 对或高 一就一定要动手了， 对，就初三结束之后就要动手了。然后呢，托福和这个 SAT 的学，因为 SAT 要去，不能在那个咱们内陆考嘛，香港有考位，而且现在情况是有的时候会被取消。然后他也可以考 ACT，ACT 也是要被，有的时候也会容易成绩被取消嘛，所以可能我们准备的这个场次要更多一些。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我们说的本科去做准备的时间以及这个咨询等等，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说，哎，如果说本科申请的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理想的话，还可以通过转学。这个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可能不是那么多。 对，因为 transfer 转学来说呢，对于国内的留学，包括很多现在的机构的老师，其实他不太了解。这个可能也是我当时做的是比较多的。在美国的学生他可以转学，就是一般来说转学其实我建议是从 大二转到大三去。很多学生他说我大一上了学我就不满意，或者在国内哈，我就想转。其实这样的学校是这样，有的学校转学呢是考虑到你的学分是不是修满60个学分左右，像加州大学系统的或者是某个学校。那一般来说呢，其实转学呢好在哪里呢，很多是在国内上大学的学生，是国内的学生，他可能上了大一不太满意，那开始帮他规划。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网申开通是大二一开学就要开通了嘛，转学的截止日期会晚一点，来年的那个2月份3月份也可以，但是你要早提交不是录取率会更高一点嘛。所以相对来说转学就不论你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其实我建议的是从大二转大三，但是这个准备是从大一开始就要准备了。因为你大一要转学的话还有一点非常好，就是说前50-60的学校有很多学校，然而你大二转大三学分够是不用提交 SAT 的，仅仅是一个托福的成绩。其实这些东西很多人是不了，包括现在很多老师不清楚。举个例子啊，我的学生在美国的那个社区大学读书，他等于说社区大学是代表了美国的大一大二，他大三要转过去。他当时就考了一个6.5的雅思，就直接转到南加州20多名23-24名的学校。然后 他是社区大学转 综合性 大学。对，那他这个是对于在美国读书的学生会有这样的 优势是吧？ 对。 其实在国内一样的，在国内的学生如果我学的是大一大二，然后呢我想大三转过去，但是可能就是他们那说你学分能转多少，他一般来看你是个课程描述。一般来说具体转多少，有的学校在申请之后给你结果录取你之后，有的学校可能会告诉你转了多少学分，有的呢是你要拿着课程描述到国际生办公室直接给他之后，他才能给你评定到底转了多少个学分。那一般来说呢，就这种中国的学生转学成功率我目前做的是100%的成功率。 那对这个如果您在国内读书，对于您的这个学校啊，或者是说您所学的专业有什么样的要求吗？或者说哪些学校或专业的这个胜算更大一些？ 首先第一点，学校当然是咱们所说的985、211，但是美国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就是欧洲系统的会比较看重这些。那美国也会知道咱们清华北大很好的学校对吧，但是相对来说就是 GPA 它的那个大学的成绩，那转学还要看它初三和高中的成绩。因为转学要美国的升大学是9到12年级，9年级就是咱们的初三嘛，所以一般来说呢转学也要直录的话也要提供他的初三成绩、初中毕业证、高中成绩单和高中毕业证，以及大学成绩单和在读证明，如果在国外的话就没有在读证明了，是这个情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不管申请高中、本科、研究生、博士，这个 GPA 大学的这个加权平均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就是一个托福的成绩，托福的成绩美国可以用的直录的最低的托福成绩现在的79分，最低的成绩是79分。那一般来说有的学校明令要求是100分以上的托福啊，是这种情况。所以一般来说其实如果要是早规划，一般像我的学生来说他可能从大一开始规划的话，我不给他太大压力。如果他英语不是特别好，就很其实托福很低了，85到90， 是的， 可以保住他前60的转学。如果他准备的很早的话，可能我们争取托福上100的话，那我们争取就是前50或者前30，是这个情况。那这个对于学生来说他就是会，首先第一点，我前2年如果在国内读费用会少一点，第3年和第4年在美国读这不才有后面的费用。然后呢我再上研究生，其实这个相对来说可能费用会少。还有一点呢，可能申请前五十的名校跟本科新生来比转学会更容易一点。 那是这样的一个看似比，就像您说的比本科直接去读要更容易一些， 选择的学校有局限，因为它不要 SAT 的，就是不是每个都可以的，就那几所，但是也都不错的学校，很好的学校。 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目前自己读的这个学校和专业不太满意的同学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跳板。 没错，包括很多学生我还能去转学吗？包括说我在，就像刚才您说你在美国有优势，那中国呢？美国的学生转学肯定比中国有优势，但是中国一样是可以的。 而且不会去影响到您的这个，比如说我是大二读完了，那么转过去还要重新读大二，这样都不用，直接可以升级吗？ 不是，它是要看你的学分的吻合度。就是你现在学习的学分，它有就是课程的成绩单是英文的、中英文的，然后你有一个课程描述，就是你具体的那个课程应该有一个描述，你到底是学的什么东西。那这样的话，申请的美国的学校的这个招生官老师会给你一个评定，看看跟他哪个课程可以吻合来抵学分，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全抵是不可能的。对，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的专业是 相同的。 嗯， 基本来说学分抵的会很多，你可能只会多上半年的时间吧。 嗯。 那还有一点呢，我比较建议的，去国外读书的孩子还是要学一门专业技能，不要本科一上来就学一些个管理类了啊。对对对，很多是这种的嘛。 技术类是吗？ 对，在国外来说，还是尤其在美国，还是理工科会更就业或实习更乐观一点吧。 嗯， 计算机啊，或者是 electronic engineering 那个电子信息这些会更好一点。所以可能看就是你希望是留在美国呀，还是希望回来啊，各方面。所以就是如果你希望留在的话，其实学校排名对于美国人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他的专业排名很重要，和他最后就业这些都有一些考量的，所以可能学校的选择项也是不一样的。 嗯，是的，我们在之前的留学时间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些类似的经验，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去了解更多。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围绕这个时间的规划啊，您提到了说如果是想转学的话，可能入学之后 大一对，他如果上了大一之后，其实他本来想上学，但是时间来不及上不了了，那我从大一开始就要准备了，一个准备他的托福，我就建议只准备一个托福就可以了，因为准备 SAT 的话有点来不及，而且他得 cover 他自己的大学的课程， GPA 也不能掉下来， 是的， 所以像我们准备一个托福，其实呢大概呢最低分别低于85分，然后咱们冲到100分以上，这是可以的。大二一开学，如果网申开通了10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申请了。 那如果是想走这条路的话，那么这些同学他可以申请到的国外的学校，去哪里可以查询到呢？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肯定是还是经验的老师来跟他沟通。 要分学校单了解。 像美国来说，就是每个学校的网申都是不一样，截止日期都是不一样的，他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单独去了解。 对，因为要去到美国的国学校的官网去查。 那是这样的情况。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好，这个吴老师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转学这样的一个途径，可能真的是大家原来可能没有重视到的一条路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去跟大家谈论这个关于申请出国读书的时间的规划以及这个各方面的准备。接下来呢，我们谈到这个研究生出国读书。那很多朋友在读本科的时候呢，或者说啊，我包括一些说女生可能会在国内读本科然后出去读研究生，可能也是一些家长觉得更放心啊等等，对，可能是一些考量。那么如果是出国读研究生的话，这个申请上他的这个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研究生一般来说，如果申请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生吧，就是硕博连读，因为美国不承认中国的研究生嘛，所以呢就是一般时间点，研究生的话就是他大四一开学的10月份完成他的托福、GRE 或者是托福、GMAT 的考试，这成绩最好是考出来。这是第一点，这最好的时间点，已经考出成绩，材料准备完，学校的网申都填好，然后那个文书啊、推荐信都制作好了，时间啊，包括一些论文啊，这些信息都弄好之后呢，这是最后的这最好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么他要达到这个时间节点的话，一般来说从大二就开始了。因为他大二，你想，他要考2个试，一般来说，但是他还一样，大学的课程 GPA 千万不能掉下来，如果要掉下来会很麻烦，就上很难。去年6月接待一个复旦的学生，大一，GPA 不是特别好，因为孩子数学专业的，非常用功，但是呢，可能一到学校之后，学校的那个学习都非常好，学生。就他本来已经学生很棒，所以呢就是可能成绩就一下没有特别好，但是学生要努力嘛，他就学了很多，修了50多个学分大一。所以他就算再提升的话，他没有这么多学分了，他大一结束是不到3.0的 GPA, 所以他要再想提升，他可能最多也就提升到3.1或3.3。所以相对来说，其实这个如果他早去沟通的话，他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受累不讨好的事情了。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是从大二开始准备是 OK。如果你大一想去好的学校，你可以找一个特别靠谱的规划师去跟你沟通这个事情，他可能能帮你。你在上大学的课程，你选什么样课程，怎么拿成绩，怎么做，各方面情况，这是很 讨巧。 对对对，这是很包括你怎么去跟这几个门课，你要申的研究生的课程，哪个老师要做推荐，你要怎么样提前跟老师去沟通。 不走弯路，所以呢你可能大一大二准备都可以，但是托福不是两年嘛，对吧？ GRE 和 GMAT 是五年、 嗯、 所以相对来这个考，而且 GMAT 还有那个一生要考，有限制的这个次数、 嗯、 所以对于我们所有的学生来说呢，就是语言成绩呢尽早来做，但是呢我建议的就是语言和你的留学的整体的这个规划呢应该是一同的，是平行的，而不是之前和之后的关系、 嗯、 很多人就说我把语言考出来再做，那很多东西是你语言的这个规划和这个留学规划以及你的背景提升，你的科研项目啊，你的实习啊，实践啊，都在这里面了、 嗯、 所以呢一般来说科研项目实习实践都会在大二和大三的暑假、 嗯、 如果你要早规划，那大一和大二的暑假你都能弄得特别好的话，那大三就是顺理成章，因为大三暑假结束之后就要申请了嘛， 嗯， 对吧？所以一般来说咱们总结一下我们最后的这个时间点，就是我们在大三结束大四开学的时候，如果能把两个语言成绩考出来，这是最好的。那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就是把所有的万事俱备，就差把网申申了，这是最好的了、 嗯、 那么准备的话，可能我们从大一要找个规划老师开始给你时间点的规划，你要怎么样选课，课程最低不能低于多少分，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是你在什么时间学了托福，然后呢我还是建议先学托福，虽然两年有效期，因为你一上来如果先学 GRE 和 GMAT 的话， 嗯， 它的词汇量是不一样的，文章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点太难了。虽然托福是两年有效，你没关系，你学的是打基础的嘛。 嗯， 学完托福考一个成绩再学，然后大概成绩差不多，然后你再学 GRE 或 GMAT， 这样会更好一点、 嗯。 但是有一个例子，所有美国本科的学生考 GRE 会比 GMAT 成功率高很多很多。不知道为什么。 嗯、为什么？不知道。 对，就很，因为像商科类的，包括金融， 嗯、 市场营销都可以用 GRE 代替，不用考 GMAT 的、 嗯、 但是很多的美国学生考 GMAT 考500多分， GRE 都320-330就很好，所以很多的学生，所以这一点要跟学生沟通好，他到底是因为 GMAT 考试是越考越难，你答得越好你的系数越难、 嗯、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也是，就是好的老师会给你告诉你，你这门课到底可以考 GMAT 还是 GRE， 或者两个都可以考、 嗯、 告诉你应该考哪个学哪个，而不容易去浪费。 这 就像我说我那个转学南加大的学生，一个特别小鲜肉吧，小伙子， 小鲜肉， 真是小鲜肉，他考托福60多分，一直到他雅思第一次考就6.5， 嗯， 这有他适合和不适合的，对、 嗯、 所以相对来说美国也认可雅思的，所以说不是一定要怎么样、 嗯、 所以我认为时间点就是说大一大二准备都不算早，不要等到大三就已经晚了。一般来说申好的学校，你大三假如没有学语言什么都没有准备的话，负责任的老师说你可能要 gap year 一年，或者是可能会难一点，是这个情况。 可能我们看到周围可能有朋友大多会在大二吧，像您说的大一可能就更充分了， 但是现在很多都是在大三或大四。哎， 是他会觉得还不着急， 对， 还不着急。但是我们也看到，真的很多家长是着急的，更确切的说是焦虑的。 对，所以他们现在来说， 嗯、 其实我建议的说，大二算正好的时间、 嗯。 其实大一其实我感觉更好，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把你的 GPA 怎么样规划，怎么去拿成绩。 嗯、 然后呢，我做过一个北大的学生，他的 GPA 只有2.48，很低。 嗯， 我们最后录到前30，密西根大堡。 嗯， 然后乔治亚理工也都录取了，他是数学系的，北大数学系本来 GPA、 那后来他的优势体现在 他的 GPA 还是这么低。哎，然后我们录的是因为他最后孩子也认可，升到100多名的学校也可以认可， 嗯、 因为他知道他是硬伤改不了的、 嗯嗯嗯。 然后呢，他的托福、雅思、GRE、GMAT 都考了，4个考试都考了，而且他最后的结果是非常满意的。他录的那两个学校都是我们选的最靠前的两个学校，因为他是北大，所以他的成绩、他认证之后会高一点。 嗯， 但是相对来说，我不希望孩子真的是到这个时候还2.几几的 GPA， 那我认为太被动了。 嗯， 所以我们的时间就咱们今天聊的这个问题，包括他的，如果是研究生申 PhD 硕博连读的话、那可能他会更早，因为他要在大三的5月份，就是大三下半学期的5月份、6月份就开始要套词了，啊，因为要找到是不是有博士生的老师导师会要，就跟他沟通，老师要了解你，所以呢，你在做套词之前，其实你最好有成绩嘛，你要让老师看到你的这个语言的成绩，包括你要去申请PhD 博士生的话更要有科研背景，把咱们今天讲的这一点时间规划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时间，一个是规划。 实际上我觉得通过吴老师的这个讲解，尤其是提示，可能大家所谓的早规划可能